这条林子随便拿这副路了。先生，张飞夫人，方先生，林清，别讲。 No。 诸葛亮想，少年是张飞讲的，这帮人自高飞讲，你要来得个聪明，也晓得五十个人要杀退一百万人是不来事。将军须得客套，张飞想不是客气，是吃不消，跟难答应的了。如今将军今非昔比，操纵于心，你的负重于了几枚了。张飞想，我都没理想有几场，那我自个不晓得，你都晓得起来。想不了，可条林子还是答应不了。诸葛亮口里不肯答应，待待理想，某一封锦囊出来。将军，女士与锦囊在此，只管前去。张飞一口，心里想：就你的诸葛亮，那锦囊早点拿出来，我老早答应。为啥讲究呢？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不得了。你大哥只该举帮五十个小兵。用军四个锦囊妙计，后烧不忘，后烧心药，梁上后宫要烧他扫兵，很是非。老实讲，我张飞的武功再高上诸葛亮的计策，天下无敌，难都领答应。大林子，且慢，等样？诸葛亮归这里。各风景呢来努得起，那以前不能口，不能这口呢就不能挨口，一定要尽自肥人得自我们扫兵杀到的人光，那么呢在拆开锦囊孤口，其中死于妙计。张飞讲个风景呢也是特别，就说不能吸口，不能挨口，不要得这个人光了，那么可以扣了。遇到了锦囊这个袋袋里空盒呢，手抓外过来大钢笔顶手上路。张飞是由与十八个家将一道上路，上路之后嘛，飞来通知叫钢笔的小兵告诉老百姓不要哭，扫草这兵杀的你大哥提军事，怕塞将军大令人母亲非人走当哨兵报五多狗刚，你都用不到电话恶听人心。所以张飞呢刚比你帝号五十名军兵精神之谁，张飞是要到谢兵刚刚明白中三军，你们跟随老张进肥人撒腿曹操得万人马呀，五十个小兵对张飞毛毛哪不能说出来，还是喊你五十个人走当八百哨兵更难何当，不理都冲过来的，只要打得了牛油这样子干的武将更难答应的了。哇，你们放心啊，如今老张今非昔比，操纵游戏，俺的腹中只有妙无计。哇，这边的威力向这里的今非昔比了，操纵游戏嘛，要不能称赞，就说张飞自高称赞自高，林日武就说啪啪的逼啊，是李腹中死于妙计，明白着。扣上去个面对你，一定与军师个锦囊。 老师讲五不进呢，你也非这样定性。那么，基于军事的基础嘛，都定起。那么大家精神，十五个家将领路，五十个宪兵在当中，张飞什么？忙神归根是一路过来，但我们就是精神的日夜，张飞一口，为的国上，另外一种味道。为啥呢？就是神理想，一个老百姓在明白，一个悟空人，高浪向非人罪，那如果是丫头那高浪罪，看不见人不好。因为现在腰队大家在困觉，热情热忙，忠追心理，应该高浪人都不会人光。那如果是那高浪想追，自然一路人贵，一个人才不可及，低高在大牙，人高在贵门，忙过去介绍，凄凉的嘞。可从今天，追了老神贵将要十岁，敌兵未分得，我那个人母已经撤退了。那么于是刚中声音张飞路过来到衙门去开门，墓碑上跳下来十八个家将一旦和睦墓衙门去集合。张飞一扎手执上国门，一扎手抵下来一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诺的上不美往后头一看，您下阵当中欧洲郎受我气，张飞智力郎高，耶我去，为啥大力要给我一场语气？张飞心里想这一点，独当当中的啥位置？兵上一将吕白忠，吕白不如你诸葛亮走，吕白诸葛亮谁吃气死你红眉空中我武中归阿福大夫今天你都谁服了了我西尔基当中祝福王是为你当中的这个语气。哎呀张飞一口嘛，你是个西尔兵十八个家将你那都当提经理在服上来我们走下了斗当当中，斗当那么空虚虚，你们在那天津里自杀名单。张飞想我来之后，店里都上来。中三军啊，你们都上大堂来参集老张，热闹热闹啊！哇！谢兵上来，因为这规矩谢兵不资格和你带斗当了。我今这张飞胜党不讲规矩。大高上来，张将军、塞将军、参集将军及三义及三将军见将军呐、啊！完了完了完了！两将战力，两帮比厉害，张飞一口开心，将吴胜党比你打过来的吃风雨，吕备胜党分过四五个。副将七八个，斗当郎阴落落，人才不少。现在吴胜党海外那口，落七十，斗当郎嘎得来，神头济济。哎呀你呢？不晓得个敌人是宪兵，分五股有一干部。哎，张飞是有气。张飞想哪样道理啊？什么走定？你想去上五百人出来送死我呀？因为斗当那个人才大无城里下一个人安排嘛，有啥人出来送送你？张飞这一想嘛，哎呀，什么劲啊？我们没得了，不晓得部门高头受操的人么？离开给他有几何路来？我不怕人去当听事，我不会有消息。那等到哨兵冲进人杀到我门口，我看见。我只要黑日里多慢慢讲，我都不要进来，我要靠近哪来 口子进脑再打你多打胳膊来事，俺我怕你去打听打听吧。张飞真要想怕你去当头小心用不了，剩下的一个头子进人，头戴高高帽，身穿早布袄，逢了军司令大喊军令晓得马兰英，哈不门外的来一个头子，这个头子呢离开哨兵定前，等到李进什么不门外的头子们这个是阿们一个头子，你秋神怪狗预备到南门神话刚毕是兵把军事，这下路过阿门口一口门奇怪莫可以啥里要黑上奇怪呢，这口见阿门口就好张飞个毛病，头子心里想明白，今这三将军保护吕备，吕备了少南货们，张飞的少南货，张飞分罪们，王朔一定为了让俺们立。哎呀呀，王朔啊，你那为何罪呢？曹操和八万大军西风部队离开神关，不过听三四里路，军心惊惊。阿三娘，我进去报告吧。兔子要进墓碑上跳下来，墓俺们去接好，忙里向奔进来。奔到斗荡天津里抬头一望，哎，奇怪，为啥的那些奇怪没喝当中走好一个黑迷空，因为黑迷空呢为什么让你不懂，眼眼瞪瞪一来，张飞可敬，张飞想身子打么死也来个不偷子那么带子，这啥个偷子里的不让来的啥个路的来福来嘛，张飞去海里上来保上来啊，投资想来海嘛，上来报告吧，打下张飞吕了该大兵水神怪，保定三将军大事不好了，我是金黄小人逢林大探消息，曹操不为大军冲口飞舞向肥人进发，他们的人马离关相不够三里之遥，军人进见请将军点的明白了，脱一下是兔子太无气，俺里上墓吃人勾刚及兵宝王说军事兔子一嘴，张飞带两帮兵一口，再靠近两帮兵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没空那个牛才会得俘虏，那些人才会得发兵，哇！在那让对张飞口，张飞都得凉了心里。少将军们靠近那，诸葛亮不能够进那嘛，该人光要跑勇将。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只有妙计，是李湘的老师死于妙计，这条水伸到台台里向锦囊拿起来，锦囊擦开，张飞个咋水伸到锦囊台台里向去摸心子，一摸一个空，拿在里我只两把分摸起来，也没个张心思带到我服个碗摸不出来，张飞挪着进囊裤子吃一吃头叮得叮出来，啪啪啪就说不啪出来，也没个张心思不了江湖得来老的了，再挪进囊裤子吃一吃头，张飞一张眼睛闭了，一张眼睛张开，忙到锦囊里向张飞嘎嘎接接嘛，接到那种怪文灵心出去了，就说忙到里向刷刷的飞上，一封空锦囊，没得机场，张飞守得对了， 撒开一个对头帮你朝阳接的文铃声吃巧哇呀哇呀哇那一上姐姐们旁边的跟你是个小兵说不过家家接得了大号文铃声在发了声了哇那么难弄饭上次你不记差了黑军事进囊里向飞上哨兵要杀得那么难弄饭你多了浪这么张飞为了见张飞心里想救你的军事啊你为这个风景囊忙记得把记差了黑你那我是地位被风空间囊不能用记着我弄谁上阿是忙记得把记差了黑不是诸葛亮别别外外和把机场来那么这男子刚说起来嘛，诸葛亮到张飞有内功也应胜张飞根本为啥的你和把机场呢余刚去因为张飞是用大智诸葛亮做西山之后和本子富有谁实际上呢各样也好各样也好在没心思和男子们的方式这是刚讲的诸葛亮心里想就你的那一番一三一十都能够帮别人倘若我把你分开来之后有地上进这个情形要你张飞自个独当一面动脑筋想计策那就没办法我可比很难整所以我龙飞上风空间呢身边抗之常有有机会呢只要不能张飞让你自个去动动脑筋想想计策只要你一次想得出计策嘛，我就是有办法。这个名堂间上的叫一发通，非发通。那么一人不机会不理，今这么机会来，诸葛亮谁能封空间上不理？所以诸葛亮规则里不能折扣。倘若你折扣，你想没得计策，你马上会得勾勾来，门军是脑子计策的物件。半夜二模样口嘛，你要寻诸葛亮来发的，别那个子里自个动脑筋。相机插上来根本诸葛亮呢是不是特危险呢张飞个真经刚对刚呢从来分用些个计这不了宝贝非要你的相夫吃机插死了非人你哪得的日我龙飞山兵分精神从不马戏立于正北你领奥炮射自龙大令三千兵麻烦了反正神阿的与一封进党各不下院假使张飞不能退的个你当我冲出去杀退杂兵接应张飞这个规则是自龙你提定不能不胜你向张飞写的倘若张飞写的神阿的与杀自龙的浪漫你个点稽查神就想不成你想想不高兴想怎么往事杀自龙的浪不像要没特力那么张飞也不晓得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想出来的诸葛亮刚才了手上想支持我个肚皮对我讲是现在呢不必从事初中有戏那肚皮里想有自己插了海这个意思呢就是让我自个动脑筋想点把计策出来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手臂没有的那是从事几当一钩子你是个宪兵随便那还打出个力度挂不得重打难何等我愿意至于们神阿队的老百姓为来不及够光夫人日我要相机插出来定时烧饼让老百姓够光根本拿龙发的相机插记住诸葛亮身为预计插嘛打下终于要不计插来让我们来动动南京口但是诸葛亮一点点个肚皮啊计策蛮多了我十行多个肚皮我为等不计策但是旁边那个点宪兵接得了扶着又扶着张飞想我先来安慰安慰你多吧张飞自个了让杀进里面去安慰别人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今非昔比粗重有戏俺的腹中自有妙无极。 可两三冰箱内张飞想吃那个鸡草，上帝要放眼子打个耳不灭鸡受伤，因为那张飞从来分享吃个鸡草，那遇上好个鸡草了还哇在了浪带你口，张飞动脑筋，岁数可不长，还有鸡草吗？嗯的，因为从来不用吃个鸡，你还得动脑筋想鸡草，是为难得多。但别个这个人啊，真正接得了够子无告，让进这个时运这样还会有白发想不出来。革命当见啥呢？叫心接至身，也叫接众生智。张飞来自个两个阿五子，两只拐眼嘟噜噜噜噜噜噜噜走。难道老张俺就罢了？不成。 那 护主哪个在机场？请问将军，你用的什么计呀、啊？张飞归家的士兵，身着马上当我的老百姓屋里，我大扫搬出来，搬到陈家的有，放火烧。烧阳之后，上头再铺一片茶上去，只要让你满意呀，不要让你气候，一无等等，好退扫兵。格两三冰箱格两手刷个机场弄地打造了没没意义。将军啊，你这条计叫什么计啊？机场没想出来，机场介绍个名字呢来得你自高分享的。张飞一想嘛，老张这一条计叫瞎子胡操。哎，这边像通得通叫好手册，这一项张飞实际上几个两个徒弟，西上手欲用后宫嘛，和上次用医宫，医宫那个后宫竞争倒是的确蛮竞争，那么你是个士兵拔出去，张飞拿封空军囊压一压马身边一带杀敌们，杀退十二兵之一，要大周期，现在诸葛亮，我要马有军师，与哪个种出来无手上？今朝人觉得我张飞了，我有办法退兵。那我是别人不要弄江的，你唯有自个做我的先生，帖子为我，来帮我先生。张飞留下来拿着火拎起来，哈啷啊！袋子坏掉，炸响不满一阵，哼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到衙门去。上某个人光呢，是不过家将们，是你做对上。张飞是怎啊？五多十不过人，听我到神地上想起，对秋子，那对方你是白来白去啊？哎呀，白几秋呢？准备的，白我去收拾。一直要把到三叉你莫太那么多在屋里，十不过家将十不咋摸大神对浪下对秋子去，不仅是神对浪吃苦在，你多叫神对浪对秋子，张飞大神叫我一口嘛，你是个三兵大杂不过来不是上去又把两个小兵可以带打造，两个小兵可以带打造，一共十带，你一个人扣，每带打造个米费总大约一两个房子干的，这一部分效用共设起来，相对不利率个砸铺一笔账去让你满意，等到要养费再铺一笔砸账去，假使要阴费在那里天天养，再怕十个小兵出人不行，在老百姓屋里向，再去弄打仗，不得来，因为各地打仗会不够。唯有你一个小兵，张飞归这里头当我出部门，一神将，十个往东门吧，十个往西门吧。到东门、西门进城，至于外国来外大部门，再出城 放在北东门的现在把西门外，那么个地带让我发给你，委于你一个县兵，张飞归这里头当务，七部门，一神将，十个往东门吧，十个往西门吧。大东门、西门进城，至于外国来外大部门，再吃人，放在北东门的现在把西门，放在把西门的现在把东门。大东门、西门进城，在外大部门，再吃部门，再往进两帮兵吧。王一大、石一大、于一大、吕一大，叫人奉令打探消息。看见白人之中，狼眼冲天，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埋伏，请神相听的。靠一笑是半天无期。打他丁立向这女的白人沈立向一无登空杀了名堂。不动把他们的扣子再告。打他命令我来归这地带老年末盲镇周瑜苦苦支持再开带路。你莫再开。咱差大林百分如果有大林可以是某片。咱差你记得今年54岁眼睛不灵要用别有进口。别有进落起来对着门里的白人神归根水一口呼呼呼呀。哎一无人口杀命难自此以后沈帝郎也摸了害怕为啥刚就因为一个人几次到摸哈喇把个一阵风风一吃啊一无再开来一个人等到个人哈喇勾他一再关键顶一顶哈喇也是一个人来无一再开来一个人勾他一再关键哈喇也是一匹摸来什么不过就好像保护了海少操一口神地龙不直接和你摸了海棒不晓得一共是不可想至于摩登这个那种对秋子呢只要打入撒查里再被沈家地有一口这口几部门沈门洞里将保持那个小兵啊一路你摸往东面去一路你摸往西面去一声叫了龙棒刷个龙袋早茶心里想一救你的嘛哼明白沙明他们没身上诸葛亮虚张声势用密兵之计要想杀害你他们连于后宫于后宫为啥的利亚翻译啊于后宫为啥的利亚龙地你摸了神地浪地球子为啥要龙地西亚兵了神家五百来百起革命身上拥挤张俘虏冲过去了你要想吓退我但是像个外伤哪个中当这是个织机草特别叫废哥们喊你我马上来和命令冲早操的优先和命令归招打的你们冲了刚刚一下没那要冲兵当我领一月嘛你们冲过去但是不要你说诸葛亮贵计兜兜不可不你后下不妨后下军要粮让后宫烧腾欧大军很是非早一上张烈冲在军压有一路空人沈立向老百姓为你准备好后宫张烈精神气候嘛是为你母敌军父母这是该向沈立向诸葛亮沈立向准备后宫一路空人你现在我们在他拜佛让道拜佛听证根本你还没发你你后宫弄盒子了对方第一再弄得你摸板来吧别你让下面走得量虚张声势那么他们是有抽身一点当你虚张声势嘎啷当冲顶人那么你真叫后咕咕咕咕咕咕咕后宫笑起来嘛能够对你摸在下过哦呦哦呦只是两点拼我让道这别迷老去长生时啊不知理想后宫马步 这个名堂叫啥？叫虚则实至，实则虚至。那苦苦的虚张声势呢，其中必有妙计。那么再讲到诸葛亮啥个质感？诸葛亮家是要虚张声势的个麻花要弄得灵巧的。你在这个放第一了，弄两个小兵，那先叫我爸爸了，弄点人马，那先地方堆堆秋子了，各种地方特起毛，特别讲。这个比较嘛，你明明是让本无上当，要骗我无中计。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也高明点，给他现在展开的上当了，所以上了张飞的计策实在比较这个。因为张飞用计第一趟的，这计策无法留下。他们那个计策领子嘛，展开的不上当，展开的中计嘛，谁能让个比较浪下讲不算。但是这一项冲过去是不中计，不冲就这样退，再有点不大高兴。那么难，然后来闷闷把兵力摆分过去，五多口气来，还是冲，还是不冲？立功！人想人想，想一人想，哇！曹操是有两个文官，贾诩、陈豫、杨虽、谋宠、荀彧、荀彧、刘协，这是将官。但是两个头儿脑儿才高学广，足智多谋，好学。你们长得公看，凡尘之中，空余马一夫。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哇！各辈文官在门第里一口之后呢，交头接耳啊，议论纷纷，气不打。到底诸葛亮窝里里想，忙耍个要来，一商量下来嘛，决定是这样子回过来，计生想不明白，真相真相，讲一真相，参计真相啊！罢了。你们观看日月红为兵神相，在蔡口上年年相公，相公代替大报来报告。等你啊，下官等奉命的提笔公开，这些凡人之中狼意冲天，神鬼之上神马往来，神族之下与君子分罪呀。据我等开来嘛，恐怕是虚张声势。所以我这一后宫埋伏嘛，将一为可知。倘若他们与后宫埋伏，身上的大军冲向过去，一定要胜兵之将。实际他们虚张声势嘛，身上的什么杀奔敌去啊，一定是大不留神，一战成功。威望人将。在此而言，总上记你。咱车队的毛毛男，俺国的哪有热气了？非人太急，三口分缸，有毛夫也上当，不毛夫也当手上，我还晓得了。哼，你们。好大胆呐！相公想错了，因为啥？因为个被文官打告不够铁证，乃是至于马步，万一虚张声势呢？乃是至于虚张声势，倘若于后宫，上司当我来杀人，负得了这样的责任。实在诸葛亮理也不够嘛，不够铁证，我理我落嘛比较合理。咱才想，我当五中商量，再各分商量。怎么喊你女的，我来试试看。我怕一路你没冲过去，爸爸面对有麻烦的我马上退回来，不麻烦的我们冲进神会。对，那他的九天当女的福建大队你没冲到，就是一队飞风部队，把几十有大将打个飞波兵冲一冲，定不足够。大参谋长毛一林哈拉双方对立如透水，到透水飞龙乡的 是我手里向的你水晶的红头丝的领子的小门地的一圈，砰砰砰，那灵异跃动嘛，再叫炮声隆隆，砰，咚，哒，震啊！一向呢，中江湖的魔魄往这门里流，中飞针，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很多人魔浪往这飞针冲过来的辰光，张飞那神门洞里向一喝。高山车兵日子不过来上次当能够太武器，想不到山车石头里不马上照样人没冲过来，那可蒙古旗刀枪摇磨几次飞鸣眉飞必压而来，杀气腾腾挥杀冲天神通荡漾更为勇壮，哗往杀过来，张飞将我心里想一高一当在那海，这个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李我在内只有六十军的人，七十个外缺少一个，那还大，这么大娘可来张飞恨打追了你的李福顺，张飞心里想就你的军在要死要死没死到什么地去，听军司警告曹操兵胜斗你啊，在胸口里的头反而一百发来这里破门来上当，怎么难冲到人家里去，张飞就听到你的哪吒魔腾一灵哈啦磨皮浪冲上雕雕的辰光四声怒叫，磨皮哈啦到雕雕甲泥浪开始投机闪过门腰机关浪一搞来几个两根阿五子怒迷骁勇，可曹兵人马浪冲过来，张飞浪叫声：“来呀，来呀，来来来，你们拦呐！”你那龙叫戏的人光冲上了一个被烧浆差一枪罗力部队浪向说法之间过跳了，力部的上手当不够上手呢，何况我们都打高远远莫可以外周地来扣扣城下命令时还是冲还是不冲，你都让外周地来扣个人光呢，打差了土塞浪向当标有就忙标有精力向蒙古旗在口径神力向冲起来，又大将浑身啊鼻涕欧语将乌军抱他们一阵，也将黑铁背门子上一睡上一马头一马杀人家仔细一口们分别人，张飞 不可见张飞满面笑容，里里招心都来呀，都来呀，都来呀。 罢了， 在他心里想最里头哟，张飞刚的到为你康复了名堂，谁要露在面孔上来？你这敢靠我？对着我们大队人马叫是人多来呀，人多来呀，啥个意思呢？心里想诸葛亮是有后功来，你可见你人马冲过去，你靠不上了还？人多来呀，人多来上当啊，人多来笑啊，人多来呀来呀。在场上面对不得，你喊我来啊，我定计不来。在场里要紧拿林子的王振宇的汤一句什么？再叫我下边看路子啊！路一靠门一摸，退！谁带你摸浪退下来个辰光嘛？张飞那家没浪，看得蛮清爽。张飞看见你到你摸退下去，心里靠啊，心火怒放，心里没靠啊。你知道这么公家好，你毛一时眼睛给他啪啪声音，两手一推，好啊，都为啥到你不来，你都没好来，你都啥不来上当。在场的飞龙向王狗急一口，口张飞龙光吼发脾气，在场开心，我们你莫不给我妻子啊！张飞龙半糊涂，副长子你都给当了，你为啥杀了孩子？哼！在他心里想，就你的给两个杀个资格，还是当着个对象？上次呢，刚都给当时，我宁阿不要做这个贼。嘿嘿，在他为了狼口，就说在他狼口个人光嘛，忽然之间过到对狼，给点香点狼，得。这，你要么子浪盘，啥门，不懂。虽然人不识，又不是识弱子，在他要外就地来哭，眼色回过来一忙，喷上了一气。沙达里面沙菜背地里还有一个幸福的幼年。这个半夜像一柄红楼三盖，你喊了想要半夜，你专门跟啥菜？神像的少男火嘛，你一柄三像的少男火，这个两个字神王了要吃味。假如半夜有个半夜像一柄红楼三盖，就是这个名堂。格兰尼姑娘，俺屋子家快点，你忙过去，看见张飞上吊点了，心里想急得不得了。沙袋里面立下的张飞恨宋帝人光神像大周把摩普关云长飞马在野亮神像的关云长吃武功这个人光怕关云长磨皮是天下英雄推将军为第一关云长为绿神像是关美到的那里正确的偶叫贼利张飞杀他们领地时候是我家废地一的把魏正中去上将是一件使土囊去佛神仙一喊马上跪在地方当我去拿兵们你来过来所以神仙地区别来那是高个地红包个白痴浪向下上去每年每年每时官员上高张飞八百军中去上将水界是头囊气发谁与将为不可轻敌三策接得了上将上了不知道那个干啥人去弄别问你的嘛谁是你的个战红楼三盖的幸福你在口径你心里想救你的张飞那想救我恨八百军中去上将水界是头囊去佛我你想想你八百军中的上将 身向个口浪的门，再口向张飞带带那个门。张飞也弄身向个那边是北当的了，在个身边睡在带带里上摸一摸海。那么我立了浪身向白玉的，我不口浪的，再口了张飞的带带口浪。所以张飞来弄身向口浪的一个辰光，身是一大门大特的，我们那边这帮越想越好呢，越好越对。文心浪领三动，一对于那个顶塞，那三叉个满四浪响，三叉也关后了，十配后十四后十四，每都要不能冲，杀个龙蛋，等于眼睛一抬，退下！你归这里退我妻子个帮，拒之而不得，卡兵放散。啊，三娘，我醉吧，是。等了该把你喝上，要请睡。怎么呢？醉嘛，来定定心心。入门入开海，那么西门弄定塞罗来，那么在不就上来醉，介绍个男女对女对老，再搞点心细个盲人子干夫人夫人。哎呀，介绍身体西门个定塞买罗来。身体这就来塞买落嘛，个顶塞落来，以前落了三餐的口浪的了。落身向口浪的，他那么里外分过上，完了用气的背，还有个一背呢。三餐加西不离那母背了一根根都背完了。哎呦，手册一哈到标油间，擦啦，开始了。不然眼睛们的熊熊红一来，手册一哈，当时后舌的迷茫浪了，不知啥个路的。那火烧一来嘛，这个张红路在这个地方人啊，听听，惠州地雷口也碎垮了，神像也把个墓碑上背下来，立下拿顶塞夺他们，塞上带下来，到到谁叫我们谁叫我们先顶一下，神像幸福地方人夺他红路在给带下来，不知啥个路的，也就问你，我这个怎么了？不好了，神像有灵，倒退。神像与林德泰们归着呢，一个人退不起，分归着大队的穆德泰。介绍个男女姑娘受命令这个当中，对峙我的不好了，陈诚有令倒退，好像归着大队的穆德泰。那么我的先兵龙冲，一怒就怒，不好了，兄弟们还走啊，张飞杀得来了，打我！五度了浪头个辰光嘛，早操了三浪听得蛮清爽。我的三兵浪海张飞杀得来，早操到表友军打三的眼睛看不清爽。早操讲我眼睛嘛，别叫三兵的眼睛够不够在海？李多是的张飞来着嘛，看上去张飞是来还是谁跑？早操秋秋摸的从三浪打下来，克拉乌掉浪响嘛，心慌啊，一路打嘛，智力还了浪高。可有款子哇，张飞烂了！我这个小兵一听见神将了，老师张飞来着嘛，拿这个小兵气正飞错，神将不为吓死，神将讲张飞来靠的是张飞来啦！你当我不客气，我不当你客气，你吓我了，我不吓你，别把那个人摸退我去人光嘛。神勇大路思想最大，鬼不神君狼狈不可。哇呸，张飞他叫你让库里多你摸退武器，张飞开心了，曹操下退了，不我好听跟来介绍叫张飞巧施空人计呀，好退曹操八位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唐耿良评说的苏州评话《战樊城》当中的《三国一折》。

撒娇艳，恩赠公公昏庸，没自在，自家好比大天楼，将我李云归在楼里乡，害得我夜里不敢寄 天， 为家女，四季一 森林里，浮秋万娘女儿已化作青。 风跟着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听众朋友，再会。